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长，万转如云霞。你的歌声迷了我，我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住，小白鹿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小白鹿。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小白鹿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